通，一朵血舞之花自笑歌自若的脖颈间盛开，居莫笑这一刀正中要害，斩得十分扎实。不过毕竟只是一个一阶的武器打制技能，伤害不高，可是这一技能的意义本就不在伤害。君莫笑借着技能的遁地效果避过了天使微光，成功完成了对笑歌自若的近身。糟！方明华下意识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但事实上此时笑歌自若的生命还很饱满，被对方的攻击手贴身一刺也不能说就已经致命，己方肯定会有救援。这些道理方明华都清楚，可是此时却还是无法克制心中油然而生的危机感，就好像君莫笑对笑歌自若打出的是致命一击一般。这就是所谓的压力了，即便是两届总冠军，可当被叶修的君莫笑这样贴身时，方明华感受到的依然是这种仿佛让人窒息般的压迫感。他想尽快脱身，他想快些找到思路和己方队员形成呼应，他正在连忙调查视角观察全局，视角却已经飞向了半空。君莫笑攻击接得很快，地心斩首术后一个浮空技能就已经把笑歌自若送上半空了，但这不至于让方明华就打消他的念头，浮空中那也是可以观察可以做决断的嘛。方明华慌忙再正视角，但是这才稍作转动，视角再次大变，出现在他屏幕上的已是飞速后退的地面和抵在他笑歌自若腹间的千机伞剑形态。冲撞刺激！笑歌自若这浮空都没飘彻底呢，叶修却已让君莫笑紧跟了这么一手，只不过这样一来，笑歌自若被抵在剑上，双脚却已经是离地，被冲撞刺激撞退的速度最快，距离也会最远。这是要带自己去哪儿？方明华脑中飞快爬过这个念头。冲撞刺激这个技能制造伤害不是重点，作为攻击衔接的时候也少，它的主要作用一共有二，一是让自己的角色快速移动，二是让对手的角色移动。团队战中第二种作用就更为常见了，要集火攻击某个目标的时候，往往会需要让目标进入己方的攻击点摆好姿势。眼下君莫笑算上地心斩首术也不过向笑歌自若招呼了两个技能，这跟着就施展了冲撞刺激，再配上先将他烧浮空立即冲撞刺激的细节，毫无疑问这是在给他摆姿势。星星要集火？方明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脑海中所停留的场面，星星好像没有谁还能腾得出手来招呼他了吧，总不能是要强上吧？就是强上。方明华那不由自主地移动着的视角很快就将一个又一个的身影收获其中了，远端沐浴成风扔来一个燃烧着的火机，热感飞弹的蘑菇云瞬间就将他包裹了，但在这过程中君莫笑对他的照料却很是细心，没有让他的笑歌自若被这波爆炸的气浪给掀飞。可是天地良心，方明华一点都不希望得到叶修这样的照顾，苏沐橙向这端做出了一击硬策他还能理解，但是紧跟着爆炸的浓烟散开后，一道火红的身影竟然也出现在了他的身前。韩嫣柔，唐柔本可是在苏沐橙的主力策应下扛着江波涛和吴奇两人呢、啊，结果这一转眼竟然也杀到了他的笑歌自若身边，这真的是要不顾一切的强杀呀。但是方明华此时反倒不如之前慌张了，星星这样转火实在有些粗暴，直接被亮下的江波涛、吴奇等人那也不是场外观众啊，这紧跟着肯定是要追上来的，这当中的平衡可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正想着，他就看到江波涛的吴浪和吴起的残忍静默这两人的角色就追在韩嫣柔身后，连一愣神的放松都没有。但是紧跟着那两个角色的身影突然又远了起来，豪龙破军，韩嫣柔忽地施展了这大招， 萧哥自若这会儿还扶着空呢，一旁还有叶修的君莫笑照料，哪躲得过这大招啊，顿时的就又被冲飞了。韩燕柔施展的技能自是贴着他的萧哥自若的，叶修的君莫笑也就立即一个弧光闪紧随在旁，这是想躲开轮回的支援。方明华看出来了，不过这想法天真了点吧。江波涛的无浪机动力是逊点，这一下被拉开了不少，可是吴起的残忍静默可是刺客，论移动力那在24个职业中绝对是排名靠前的。此时他也立即一个弧光闪跟上，紧跟着开了技能急行，再加疾跑追上，也就是稍待片刻的事儿。这点时间萧哥自若还是完全可以挺过去的，毕竟此时星星也在制造移动走位，输出效率相当一般。谁想韩烟柔这边的豪龙破军刚结束，萧哥自若跟着就被君莫笑拎起来了，抛头，萧哥自若一下子就被扔了出去。这方明华正看不懂呢，就见韩烟柔的身形走过一串魔法波动，跟着就已消失，瞬间移动，韩烟柔跟着就已经出现在了萧哥自若落下的位置，攻击跟上。那眼瞅着就要追上的残忍静默忽然一下子就又被拉开了，更别提被甩得更远的江波涛的无浪了，他现在还没孙翔的一叶知秋追得及。这个情况不妙啊，方明华被叶修和唐柔这娴熟的配合给惊到了，这意味着这不是两人临时起意做出的配合，这很可能是星星有过充分练习的一个套路，这是有计划的。有点职业经验的选手都会明白，虽然临场计划经常会赶不上变化，但若是有计划的东西，若真是能顺利执行起来，那往往都是对己方有利的。眼下方明华从叶修唐柔这配合，再到苏慕城的沐雨成风对其后那些追兵的攻击阻挠中读出了几分这种意味，星星不是不顾一切的强杀，他们是要在这样的运动战中弄死他。一思考到这一点，再看执行这计划的两个角色，君莫笑那不必多说了，多个低阶技能的切换使用，让他这个散人坐稳了机动力第一的这个名头。韩烟柔呢，那套上双脚的无比清晰的无属性炫纹，将他的移动速度最大程度的强化了。孙翔的一叶知秋被甩远了，就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无属性炫纹的强化。不妙，星星的这个战术大大的不妙。